太阳出来的早，所以大家都比较有活力有动力出门干活哈。千纯是从东向西方向行驶的，所以太阳在我的身后，所以我想如果是反方向由西向东行驶的朋友，那就需要注意打开遮光板或者戴上你美美的太阳眼镜哈。那反正注意路上要保持车距，保证行车安全。有很多歌你从前奏就会沦陷，未必是这首歌有多好听呢，可能只是它的旋律会带来特别多的画面，那有的是自己经历的，有的是自己看到的。而这首歌显而易见是因为它携带的记忆是来自一部电视连续剧，好像这部剧同时捧红了好几首歌啊，比如偏爱呀、六月的雨呀、杀破狼啊等等，还有耳边听到的生生世世爱，来自吴雨霏。 太美了，天地间风雨忽然变，有情有义的人都要回来，爱总会来，生死注定的来世再爱，都等了太久苦心无奈， 大风吹出来，最是是真爱，亲身体验过，春去秋又来，知道这生死无法言浓白，见证人好心动化灿烂的开。 爱很青春，但生生世世记执着的信念历历存在，多遥远的路都阻挡不住，再次拥有每距离的温度，是次自由在生生世世，用爱不懂相拥，错过了最爱，送一千祝福再默默相助，恐怕你以后不自觉留退路。 飞的生生世世爱主要来自于电视连续剧《仙侠传》哈，真的是属于那种音乐一响起鸡皮疙瘩就掉一地的歌哈。

行走，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的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呀催醒我思想梦，它催醒了我的思想梦，思想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的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他好像是敲呀敲也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呀催醒我思想梦，它催醒了我的思想梦，思想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从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在大太阳底下开着车，听着这样的声音，是不是会有一种别样的惬意？青春帅气的外表，还有低音炮般的独特声线的强烈反差，这本来就是一种魅力哈。大家普遍会觉得说王晰是个男低音，其实王晰的音域还挺宽广的，横跨男低音到男高音，演唱风格也很多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王晰的南屏晚钟，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 Jackie 张学友。虽然这两天没有下雨，但是过两天还是明天，我知道一定是会下雨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推荐在下雨的时候，在你心情有点 blue 有点 down 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会让你在歌里面感受到浓浓的爱意，或者爱情即将到来的感觉。 经过雨，有多少心事变回忆，让压雪止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作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的出现奇迹，我的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回答，谁敢真心，是谁最深爱你。

搞得我很喜忧参半。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休息的哈。DZ 今天早上很早也来报道了 ，XQX 喜 SQX 喜哈。刚才就是你提醒我说啊，今天还没有点名呢，费劲早上八点准时来报道，还有我们的吃肉的神仙宫野彦敏根根啊，早上好像6:03就来报道了吧，真的是太早了。下次可以再多睡一会儿，定个闹钟到八点都行。说句心里话，小杨冬天吹冷风，在8:09的时候问我说点名了吗？点我的名了吗？刚才有点小插曲没听到，那现在此时此刻你听到了吗？还有我们的王哲。以及这个光有一个白色头像没有写名字的是谁呀？有我们的熊猫咪咪 Stephen Lam 8:04签到，不知道此时此刻你还在不在。同时同刻出现的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杨七中，有我们的奇异果，有我们的老爱无爱无这王超，还有我们的闹，有我们的 Rain 思琪啊，都是老朋友了哈。iStone 107在早上的7:42就出现了，特洛伊更早一些，在7:40，而我们的天涯漂泊在7:24，不但报道还给我发来了短视频哈。沙漠7:20的报道，最好的时光在路上7:11就报道了，冬天吹冷风早上的6:05，还有我们的根根早上的6:02。这么看来，明年是不是要把节目提前到早上6点就开始呢？太早开播了。总之欢迎大家，有什么话想跟千纯说的，也可以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听一个演唱会，我的好朋友果味 VC 的主唱涛说，内地男团组团去观摩了一下能把鸟巢3天都卖光的来自台湾的天团五月天。 的夜里，气生气，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有的给你，想听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完全的距离，我的身。 一直在意掉，直到你有一天能够明了，我做得到，我做得到。我的身在笑，泪在一秒，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不出口。我的身在笑，泪在一秒，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 是另一个版本，另一种感觉的听不到，来自昨晚在鸟巢开演唱会的五月天重新演绎。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老朋友说句心里话，经过他的提醒哈，突然想到是，如果你在家里听不到演唱会现场的话，其实可以通过网络收看直播哈。说到男团，怎么可以少了接下来这个男团？我们高中的时候真的天天听他们的歌呢，你还记得吗？ 的伤心，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回想你欺骗的话语。既然已决定离去，为何还留下残疾？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让我不能彻底忘记。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请别再说我爱你。啊，我爱你。啊， 的口味真的人和人有很大的不同。那不喜欢他们的人可能会觉得听他们的歌味同嚼蜡，那喜欢的人就会觉得哇塞，这首歌可以单曲循环到令人沉醉。我的微信工作账号后台红果儿有这样一位听友，他非常非常的喜欢羽泉，他说我从小学听到龚琳五六年了。我刚说我高中在每天听他们的歌，你说你小学你是在啪啪啊。 音乐快快车道， remember, I'll be the one you won't forget. It'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上了赤脚，上了中层那只 girl， 带着尖叫天狼之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滚烫人间欲火燃烧？谁是妈妈？但我心中拒绝，绝对的不妥协。洗涤一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Dear Lord,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欲火凤凰展开双翼 ，I'm kidding, play。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穿出身子，伤口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革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烈日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再渴望，再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急着找，就不甘天下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钱财 money， 寻着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如瑞士命令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算。人群忙，我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Big shot， 可以打破名字，勇士断腕。Hey oh， 你台上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组行动心魔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勤奋努力，三分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我来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先眼看人不言，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受费，在家提醒自己 fool。 烈日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再渴望，再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无蔑失意，总是战胜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强势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it。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微信公众账号后台有位新朋友叫 AI 小瑞，弱弱的问说，这里是音乐加速度吗？你是千纯吗？他说以前关注电台公众号没有人回复，无法互动，现在总算联系到你了，非常开心。我也很开心，而且欢迎你找到我，找到音乐加速度。潘玮柏这首 Coming Home 送给你。It's been said and done, every beauti 面听到是来自Selena Gomez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不知道以前谁跟我说听他的歌，他的快歌总有一种印度曲风，你说我觉得还加上了一点80年代低听的风格。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来自Selena Gomez。 但说实话我觉得不管他唱成什么样，我们只要记得他长得美美的就好了，是不是？ 加速度，快乐不迷路。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美你这么美，美你这么美，美你这么美，美这么美，美你这么美。美交换了纯粹，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全世界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甜美，我怎能不醉不伤心也伤？我的行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全世界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甜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行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 让我心如飞飞，写了一个痛心也醉，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的味道，你的美就是非常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美你这么美，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来自王力宏，我们继续换一种能够锁定你的节奏，来自 Ray Charles Unchain My Heart。 Unchain my heart, Unchain my heart, baby let me be, Unchain my heart, Unchain my heart, cause you don't care about me, Unchain my heart, you got me sort of like a pillowcase, but you let my love go to waste, so unchain my heart, oh baby, please set me free.Unchain my heart, Unchain my heart, baby let me go, Unchain my heart, Unchain my heart, Unchain my heart, cause you don't love me no more, Unchain my heart. Every time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some fella tells me that you're not at home, so unchain my heart, oh baby set me free. I'm under your spell Like a man in a trance, but I know that I'm

些歌在 KTV 里面，即使我们破音了也要去尝试啊。破音了没事儿，但是如果没有破，就好像得到了一些命运的嘉奖，打破了什么样的记录一样，整个人都会兴奋到忘却烦恼。就好比耳边刚才听到的一首来自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那是一个巅峰时期的信乐团，也是最风光的信，也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记忆。微信公众账号后台风吹麦浪说，报个路况，德胜口隧道出京车非常非常多。那谢谢你的提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告诉我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哈。接下来有请古灵精怪的显配景带来这首 Jessica。 生病就应该吃药，我帮你忘了挂号只需要三秒。生病就应该吃药，我已经很久没看见你的微笑。拜托别装不知道，你给的借口来自于你世界的逻辑绕绕绕。拜托你听我撒娇，能不能放下背包深吸一口气。 Please stop stop stop it now Jessica。 显配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新歌。8月20号，田馥甄发布了自己的全新单曲《自己的房间》，亲自填词，而且请来了陈珊妮担任单曲制作人。 高的舞台下降，脱下了亮丽堂皇，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让心里就躺在地上，长痛的

摇滚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挚爱啊，而在众多璀璨的摇滚乐队当中呢，皇后乐队恐怕是学历最高的乐队了，因为乐队成员都是学霸。来听这首来自 Queen The Show Must Go On。 What are we living for? Abandoned places, I guess we know this goal。Crying behind the curtain in the pantomime. Hold the line. Does anybody want to take it anymore? The show must go on. The show must go on. Yeah. Inside my heart is breaking. My makeup may be flaking, but my smile still stays on. Whatever happens, I leave it all to chance. Another heartache, another faded romance. Oh, la la. Does anybody know what we are living for? I guess I'm learning. I must be warmer now. I'll soon be turning round the corner now. Outside the dawn is breaking, but inside in the dark I'll make it to the dream. So much go on. So much. 摇滚的 DZ 已经造起来了，耳边听到是来自 Queen 的 Show Must Go On。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日早八点到十点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首广东话的歌曲，它的创作背景呢是一个真人真事，讲的是一对英国老夫妻，在妻子快要去世的时候，丈夫握着她的手说，怕你害怕，你在那里先等我五分钟，我就去找你。 也许你的失忆症病发，再不记得身边我照顾你一个。斜阳下漫游公园，讲起最初，即使你的腰骨痛复发，我肩膊任你依赖，泥石路同踏过，做漫长情侣一百岁后。也未算多，人生阶梯高低都 走过，真感激得你成全我，能为你努力一天一天，有信心一天，时代下力尽竞争，总有你的足印，在最艰苦里同行，能伴你散步一天一天，我有生一天，也为你灌溉树荫，手脚无论再笨，全在一起也用余生送你多一吻。记得那天低洼里度过，我的友好抛低我，却有你一个扶持，六十年都不讲究，最后结果如今给你证实，挑选我虽则辛苦却毫无错，能为你努力一天一天，有信心一天，时代下力尽竞争，总有你的足印，在最艰苦里同行，能伴你散步一天一天，我有生一天，也为你灌溉树荫，手脚无论再笨，全在一起也用余生送你多一吻，哪怕我没有富庶的侥幸，无数个最坏时分，唯一身边的你对我很公允。一生，这一生也感恩，一生宁愿没大事发生，因世远交时候真，两袖也清风很浮云，如活到最后一天一天，我只得一 结果说听你讲的有些心酸啊，我觉得周柏豪真的很擅长唱这种非常卑微的或者非常痴情的歌曲。我记得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也是首广东话的歌曲叫《宏愿》，里面有一句歌词叫说，假如离去是因为性格，性格任你选。这样的口吻说出来听的就是心灵的那层抵抗，感觉瞬间能被击穿的感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踩踩油门，我们进入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情的终极歌诀，才能让这一段的情节被改写。 Both my folks out of town, we got a crib with the view. Y'all come over, bring a couple friends, I keep mine's with me. Shouts out to Whitney, she was so wicked. The party was so crazy, oh, the party was so crazy. Oh, tomorrow I'll be lazy, but I'll spend it with you, baby. Oh, Monday to Sunday, doing it all at Riri on replay. Just to do it day, we're running low, yeah. Drop, then we do it like ice cream for dinner. 耳边听到是来自 Charlie XCX featuring Leo After the After Party。 微信公众账号后台日久见人性说大爱是你有相同的安排吗？ After the After Party 还有一个 Party Party 的 Party， 这才是周末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哈。稍早前我们听了两首，分别是来自周笔畅的平行世界以及 Solid Bass This is how we do it，就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有些任性，他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 些叛逆，他还有一些疯狂。和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你就是这个姑娘。叛逆，他还有一些风光。啊，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你就是这个姑娘。长得稀奇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呼一起闯，还曾山上学着爱一场。你就是这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些叛逆，他还有一些风光。啊，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你就是这个姑娘。想的是你害怕看到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呼一起闯，还曾想想睡着敢爱敢恨走四方。哦哦，真的稀奇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呼一起闯，还曾想想睡着敢爱敢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 每个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估计都会有一些代入感，会想说，哎，那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姑娘呢？我觉得每当在电波当中听到千纯的声音，就代表今天一定是好时光，对不对？因为没有人不爱周末的。好了，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我是千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后一首歌，安排的是霍建华和叮当共同带来的好时光。那么借这首歌要祝大家周末快乐，各位好好的安排一下这两天的休闲时光，明天见。 虽然你要浪爱装潇洒，虽然你像个小孩长不大，只有你能懂得我嘴角上扬，心上棉花糖融化。 虽然你有神仙